缅怀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委员会分别于17号和19号在科威特和坦桑尼亚宣告成立。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党和芬兰分别于19号和20号成立了缅怀金正日同志罗马尼亚全国委员会和金正日同志45周年缅怀委员会。缅委会决定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45周年之际，有意义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他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